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三十集。 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南那个地方，如果我有空，要不要和他一起喝茶？大概就是这样。 接电话的是你母亲？ 不是，两次刚好都是我接的。 有燕的回答似乎让发问者颇觉无趣，警察嘬起了下唇。 你就去了？ 是的。 去做什么？又是喝了茶就回家？怎么可能？ 就是啊，就是那样。我喝了冰咖啡，跟他聊了一下就回家了。 真的只有那样？ 真的。只有那样不行吗？ 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。 白衬衫警察搔着脖子盯着有燕，那是一种想从年轻人的表情中找出破绽的眼神。 你们学校是男女同校吧？你应该有好几个女性朋友，何必去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，不是吗？ 我只是因为很闲才陪陪她。 哦。 警察点点头，脸上浮现不相信的表情。 零用钱呢？他给了吧？ 我没收。 什么？他要给你钱，可是你没收？ 是的，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花冈太太塞给我一张5000元的钞票，可是我没有收。 为什么没有收？ 不为什么，我没有收钱的理由。 白衬衫点点头，又抬头看看马球山。 你们在哪家咖啡馆见面？ 新斋桥新日空酒店的大厅。 这个问题，有燕诚实地回答了。因为她知道西子丈夫的朋友曾经看到过他们。 酒店？都已经去了那里，真的只喝个茶？你们没直接开房间？ 马秋山粗鲁无礼，大概是从心底瞧不起陪主妇磨时间的高中生。 我们只是边喝咖啡边聊天。 哼。 马秋山撇了撇嘴，哼了一声。白衬衫开口了。 前天晚上，放学后你去了哪里？ 前天是吗？ 有燕舔舔嘴唇，这里是关键。 放学后我到天王寺的虚屋逛了逛。 什么时候回的家？ 7:30左右。 然后就一直待在家里？ 是。 没有跟家人以外的人碰面？ 8点左右有朋友来找我玩，是我同班同学，姓同源。 同源怎么写？ 有燕说出了同源的写法，白衬衫记在了手册上，继续问道： 你那位朋友在你家待到几点？ 9点左右。 9点。然后你做了些什么？ 看看电视，跟朋友通电话。 电话？和谁？ 一个姓森下的，我初中同学。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通话的？ 他大概11点打过来，我想我们讲完的时候应该已经超过12点了。 打过来？是他打给你的？ 是的。 这件事是有玄机的，因为是有燕先打电话给森下，他知道森下去打工不在家，故意挑那个时间打电话，然后请森下的母亲转告森下回电，这当然是为了确保不在场证明所做的手脚。这一切都是依照同源的指示进行的。警察皱起眉头，问他如何联系森下。有燕记得电话号码，当场便说了。 你什么血型？ 血型？我是 O 型。 O 型？你确定？ 我确定，我爸妈都是 O 型。 有燕感觉到警察突然对他失去了兴趣，但他不明所以。那天晚上同源也问过他的血型，那个时候也没告诉他原因。有燕怯怯地问道： 请问花冈太太怎么了？ 白衬衫厌烦地说： 你不看报纸？ 有燕点点头，他知道昨天晚报有小篇幅报道，但决定装傻到底。 他死了，前天晚上死在酒店。 啊！有燕故作惊讶，这是他在警察面前表现的唯一像样的演技。 怎么会呀？ 天知道为什么。 警察从长凳上站起身。 谢谢，你的话是很好的参考，我们可能会再来问点事情，到时候再麻烦你。 哦，好的。 我们走吧。 白衬衫对同伴说着，两个人头也不回扬长而去。为花冈西子之死来找有燕的不只是警察。警察来过的四天后，他走出校门不远，就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，一回头，一个上了年纪、头发全部往后梳的男子露出暧昧的笑容站在那里。 你是原村有燕吧？ 是。 听到有燕的回答，男子迅速伸出右手，拿出一张名片，上面的名字是花冈玉雄。有燕感觉自己的脸色转成铁青，他知道必须要装作若无其事，然而却控制不了身体的僵硬。 我有事想问你，现在方便吗？ 男子一口标准的东京腔，声音低沉洪亮。 方便。 那么在车里谈吧。 男子指了指停在路旁的银灰色轿车，有燕在他的指示下坐在了副驾驶座。 南局的警察找过你了吧？ 坐在驾驶座上的花冈开门见山。 是的。 是我跟他们提起你的，因为我太太的通讯簿上有你的电话号码，或许给你带来了麻烦，但是有很多事情我实在想不通。 有燕不认为花冈真会顾虑到他，便没作声。 我听警察先生说，他找过你好几次，要你陪他解闷。 花冈对有燕笑着，但眼睛里却了无笑意。 我们只是在咖啡馆聊天。 嗯，这我知道，听说是他主动找你的。 有燕默默地点点头，花冈发出了低沉的笑声。 他就是喜欢帅哥，而且偏爱小伙子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看到偶像明星还会尖叫。像你既年轻长得又帅，正是他喜欢的类型。 有燕放在膝头的双手握成拳头，花冈的声音黏黏腻腻的，也像是嫉妒从字句间渗透出来。 你们真的只是聊天？ 他又换了一个方式问。 是的。 他有没有约你去做其他事？譬如说去旅馆开房间之类的。 花冈似乎想故作风趣，但他的口气一点儿也不轻松愉快。 从来没有。 真的？ 真的。 有燕重重点头。 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，除你之外还有没有人像这样和他见面？ 除我之外？不知道。 有燕又微微偏着头。 没印象？ 没有。 好。 有燕虽然低着头，却感觉到花冈正盯着她，那是成年男子的视线，那种带刺的感觉让人的心情跌到谷底。就在这时，有燕身旁发出了敲玻璃的声响，一抬头，同源正看向车内。有燕打开了车门。 元村，你在干嘛？老师在找你。 啊？ 老师在办公室等着，你最好赶快去。 一看到同源的眼神，有燕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。有燕转身面向花冈。 请问我可以走了吗？ 既然是老师找，总不能置之不理。花冈看来虽然有点心不甘，也只好说道。 可以啊，没事了。 有燕下了车，和同源并肩走向学校。同源小声问， 他问你什么？ 关于那个人。 你撞上了吗？ 嗯。 很好，这样就行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